你还记得吗？

头，妈妈往前走，看着路边蜗牛。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，回想她刚刚对我说她喜欢。 翻腾的勇气，不曾是你的过去，但愿在明天能拥有。 别问我那深埋的心，别提醒我再想起，免得我伤心。心中一次次努力的压抑，伤痕累累的自己，怎能相信人有悲哀的权利、哦、 错过你，错过爱，你和我为何终不能相爱？ 禁不住的挣扎，想了又想，然而真的太难。 错过你，错过爱，不相信我们永不能相爱。 这说不出的遗憾，是我宿命的孤单。 怕我又贪你的心，别逃避我的眼睛，倾听我话语。 心中一次次努力的压抑，伤痕累累的自己，怎能相信人有悲哀的权利？ 我们永不能相爱， 这说不出的遗憾，